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Peace.

发亮，一开始越疼痛越发烫，越强壮自居的地方，再次前往我带着伤也带着希望，回归正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雨把灰尘抹去，费尽所有力气，脚下还是遍地荆棘，执着仍在喘息，别被自己抛弃，就让唏嘘随风飘去，那做过的梦受过的伤，像一步一个脚印，证明我们已经走过，别再闪躲，别再困惑，人生世上寸步难行，但我仍然始终相信，没有到不了的地方，没有停不下的迷惘，但

花开不多时，花开。

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长，比棕和羊更多的是不同不痒，所以我爱进剧场，总在盼望，总在失望，日子还不都这样，俗的无味，雅的轻狂，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。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，雅俗共赏，落笔传神，还有容易传唱，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，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。快写一首情歌，雅俗共赏，大碗紫米还有接着大棒，如果胡同龙堂全都播放，曲里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。谁的故事有营养，大俗或太雅的都在理直气壮，撒狗血或白雪的现场都让我观赏，还真是大方。快写一首情歌，雅俗共赏，落笔传神，还要容易传唱，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，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。有没有一种神话，雅俗共赏，春天起伏跌倒让人向往，满城荒草的窥见满脸沧桑，初到山顶就要懂得鼓掌，别说一不在乎二没期望，太炒作中枪中奖感觉会一

久的你，一句话随时你想我的话， 想我的话，我们是心牵着心的朋友，甚至为你接头你回头都有我在等候， 我是你心牵着心的朋友，像暖暖暖的天空，这是海边我都为你做， thank you.

距离，只是你害怕去破坏难得的友谊，所以放声哭泣，这是我们最勇敢的一击，可以为了真爱极力争取，纵然会有流言蜚语也无暇默契，我等你消息。 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，耳边响起的就竟是序曲或完结篇，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，最好爱恨持平两不相见，感情说穿了一人衬托的一人曲解，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，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，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FM 九六九。 国家统计局发布3月11号到20号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，其中面粉、大豆油等16种食品价格下跌，豆制品、花生油等9种商品价格上涨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即日起至10月28号，全国民航将执行夏秋航季航班计划，国航等37家国内航空公司每周安排国内航班达64866班，同比增长9.7%，新增国内航线202条。证监会按法定程序核准了10家企业的首发申请，其中上证所主板5家，深交所中小板2家，深交所创业板3家，筹集金额不超过61亿元。近日，北京市土地交易市场发布丰台、顺义3宗自住型商品住房用地出让公告，这是北京今年推出的第4批自住房地块。至此，北京今年1季度已推出自住房用地50公顷，是去年全年自住房实际供地量的2.8倍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这般那般来回折断的夏天，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，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，仿佛又看见你的脸。地下铁赶快飞，也不敢吹，忘记了也无所谓。地下铁赶快飞，我的爱人有点累，我有点醉，我的终点永远在你下一站，你赶快睡，紧紧靠着我的背。这些年来早就习惯送你道挥别，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，

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，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，虽然心太急，更害怕错过你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备胎的使用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，我们知道备胎分为全尺寸备胎和非全尺寸备胎，非全尺寸备胎是生产厂家一种节约成本的权宜之计，而且备胎也和普通轮胎一样，作为橡胶产品一样有使用寿命，所以说备胎不止使用上要注意一些问题，保养上同样要跟上。其实无论是全尺寸备胎还是非全尺寸备胎都不能长时间使用，因为平常使用的轮胎经过长时间的磨损，换上备胎之后，尤其是前轮，轮胎磨损不一致会导致汽车跑偏，而且四条轮胎的摩擦系数不同，地面附着力不同，气压也不尽相同，长时间使用会对汽车的制动系统、转向系统及悬挂系统产生影响，容易使各轮胎磨损得更加不均匀，而出现安全隐患。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备胎都不建议长期使用，只能作为短暂的应急使用。备胎即使长时间不用，胎压也会逐渐降低，因此汽车在跑长途之前应该检查备胎的胎压，在平常保养过程中应给备胎充气，定期检查备胎是否健康。所谓健康指的主要是无磨损、裂痕、有无老化现象等，及胎侧胎冠是否有异样等。另外轮胎存放中不要和油、酸等腐蚀物接触，尤其是机油。临时应急更换的备胎如果被修补过，这时应更加注意控制车速，尤其是非全尺寸的备胎，因修补过备胎的高速性能会下降，安全隐患会大大增加，因此车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40公里。经典九六九，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备胎的使用也千万不能马虎，也要勤保养。 喧哗了我的安宁，